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人艺话剧《小井胡同》将从本周五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故事讲述了生活在北京南城小井胡同当中的几十个普通市民，从解放前到党的13届三中全会之后，这30多年里命运的变迁。在即将到来的11月，国家大剧《纯粹古典》系列将迎来新一轮高潮。11月3号，最先到来的是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这支乐团有一个乐迷更为熟悉的名字，柏林交响乐团。他们将在美国指挥大师劳伦斯·福斯特的率领下，携手中国小提琴家宁峰，带来致敬勃拉姆斯的专场音乐会。11月18号到20号，另一支柏林古典音乐劲旅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将在指挥家巴伦·博伊姆的带领下连演3场。这支乐团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交响乐团之一，巴伦·博伊姆将献上勃拉姆斯、贝多芬和舒伯特的作品。作为3场音乐会的主打曲目，全套勃拉姆斯交响曲是最大的亮点。11月22号、23号，世界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将携手杜达梅尔带来2场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在当今世界的交响乐团当中数一数二，7年前来京就引发轰动。这次当今乐坛人气最高的青年指挥家之一的杜达梅尔将率团前来。杜达梅尔在2017年曾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成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指挥家。11月23号的音乐会当中，著名钢琴家郎朗也将加盟，并与乐团合作演奏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这也是郎朗在手伤痊愈复出之后在国家大剧院的首秀。金世杰导演作品《演员实验教室》将于11月16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由兰陵剧坊40个演职人员组成，他们带着时间留给他们的答案，将当年兰陵剧坊的经典戏剧重新编排，在舞台上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属于兰陵也属于所有演员、所有普通人的故事。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接下来的11月、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12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之后的最大制作，将于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昨天，歌手毛不易在北京举行歌迷见面会，庆祝首张全创作作品集《平凡的一天》上线5个月，总销量突破1000万首。在见面会上，毛不易现场演唱了专辑当中的3首热歌《平凡的一天》《给你给我》《芬芳一生》。本周日，《吐槽大会》第3季将会在腾讯视频播出，首批嘉宾名单近日公布，分别是陈乔恩、王力宏、杨超越。此前2季大家熟悉的李诞、池子、张绍刚也将和观众见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了，首先呢，在我们的演艺江湖当中呢，为您带来两条有声消息。万瑞星先生京剧作品演唱会呢，将于12月10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万瑞星先生是当代著名京剧作曲家，同时呢，也是国家京剧院的一级演奏员。2000年起，他开始了与程派名家张火丁长达近20年的合作。根据了解，中国戏曲学院教授、程派名家张火丁将在这次的演唱会当中献唱江姐的经典唱段《红梅赞·绣红旗》。万瑞星先生也介绍了演唱会选择作品的标准，以及他本人对于京剧传承与创新的看法，请听采访录音。 京汉比较能够有代表性的，比如说传统戏《杨门女将》，新排的那个现代戏《红色娘子军》，新创作的一些《白蛇传》呐、《梁祝》啊，这些唱段都是脍炙人口。另外呢，就是我为这个音乐会又写了京胡协奏曲《梁祝》，也写了两首唐诗，还写了这个歌曲和京剧的互相结合的一条大河。我的观点呢，就是一步不换形，似曾相识，京剧还是要姓京，不能因心而怪。另外呢，一个戏必须要有新意，你得有时代感。我这在戏里边呢，加上一些昆曲、歌曲、京韵大鼓、评弹，跟我们的传统戏有机的结合起来，有洋味中用，还有古味禁用，要好听。第二，要简单，既是阳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剧《乱世佳人》英文版，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这部剧呢，将于11月30号到12月9号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乱世佳人》原名《飘》，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仅有的一部作品。好莱坞电影版《乱世佳人》呢，也被广大中国观众所熟知。音乐剧《乱世佳人》英文版的导演，获得穆里埃戏剧奖、法国音乐剧大奖，指导过《罗密欧与朱丽叶》、《妈妈咪呀》等音乐剧。导演现场也表达了对于这部戏的期待。那么在他看来，剧中斯嘉丽和猫一样有着九条命。我们来听一下。 他被这部戏深深地感动着，首先是因为共同的命运，这个命运不只是主角的，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这部戏讲了一个女人的故事，讲了一个女人的成长，她经过了一系列戏剧性的转变，她变得有勇气。同时这个故事也让我觉得非常有乐趣，斯嘉丽这个人物非常有趣，她并不是一个悲剧的人物，她是很多时候能让你感受到欢笑，所以所有这些有趣的细节让整个故事非常的轻松。他觉得斯嘉丽和猫一样有九条命，戏中斯嘉丽有九条裙子，这九条裙子逐渐地讲述了他整个人生的故事。斯嘉丽每次换一条裙子就像换了一层皮肤，他从之前的挫折中改头换面，破土而出，并且朝向更加光明的生活走去。光着他作为寡妇穿的丧服的裙就有3条，而每一条裙子的华丽程度都不一样，代表他当时不同的状态。斯嘉丽永远都是能够改头换面，重新走向新的人生的。 周家班，一群在民间红白喜事中以鼓吹乐为生的艺人，带着自己的乐器演奏着从父辈那里传下来的传统音乐，不仅走进了高校剧院，还走出了国门，谱写出了一个属于民间唢呐乐班的当代传奇。百鸟朝凤，雁落沙滩，你是否从这些曲名中读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这些都在周家班的音乐中得以体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代表了什么？外国人是如何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继续聊聊周家班的故事。 北京时间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哎，上面一个小时我一个人在这儿， 是是是，辛苦了。 一个小时跟大家一起聊了聊，周本明先生和他的周家班的音乐文化，包括还有一些在美国进行巡演的时候美国观众的感受。那下面一个小时我们接着聊。 好， 那我欢迎周家班班主周本明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同时也是随团记者张欣。你好。 大家好。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就不能叫选题策划人了。 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 哎呀，说啥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次跟着我们周家班走过了8个州啊。 哇。 所以张欣啊，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小时。我听这个周先生说，你们在美国的这一个月可没少发生各种各样的事儿。 是。 对，我们换一个感觉好不好？ 好的。 对，我们到演艺群又换一个感觉。 对对对， 咱先说点儿就是个边边角角的事情。 好嘞。 据说你们就是在整个巡演过程当中还有点小矛盾。 哎呀，各种矛盾， 还吵架了， 是内部矛盾呀，是外部矛盾。 不好意思，这个我们这一到、 我们就喜欢听这事儿、 对对对，就有点不嫌事儿大、 对对对对。 张欣跟周老一块说说吧，为什么会起矛盾啊？什么原因啊？ 嗨，就是因为他们在我去之前，他们是9个男人 啊， 九个男人一台戏是吗？ 不是，九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事儿大。 就可想而知，其实比如说家里的兄弟姐妹在一起，那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的，从小打到大的。他们这些人呢，就是9个人里边除了经纪人以外，剩下的8个人基本上都姓周，有一个姓张的，就是他是因为是周本明父亲的那个弟子，但实际上也跟家里人一样，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所以到一块儿那肯定是各种矛盾不断啊，就是你吃的比我多啊，怎么着，各种。 这是这样吗，周老师？这听得有点不对头哈。 对呀、不靠谱了 不靠谱。实际上是这样 啊， 他们有时候不但在台下打。他顺便就打到台上去了，在台上还斗起来了 啊！ 这张老师比较有体会啊。 对，他们的音乐因为是即兴的嘛，有时候他可以在音乐里给你使一点坏，比如说周老师是主奏的时候，那个其他人伴奏，他那个伴奏其实也很重要的。周老师说，其实他们是一个基础，我这个主奏呢我可以天马行空，但是他们这个基础打好了，我可以随时回到这儿。如果他们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哎呦，那这事儿可就大了。那他们就诚心让周老师回不来了，是这意思吗？ 有这个意思。 就是所以偶尔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的大的矛盾，就是有时候也会在音乐里体现出来。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可以听一下那个百鸟朝凤，这个百鸟朝凤里边这个可能就是生活里边他们有时候表现亲密的一种方式，也是斗嘴，也是这种那个互相的冷嘲热讽。他们就把这个生活里边的冷嘲热讽也带到音乐里面，就是在音乐里互相这种有这种互相斗，互相用音乐去我引你，你来引我，我来衬托你，来衬托我，就各种各样的 就比试呗，就跟斗舞一样， 哎，没错， 或者比试功夫一样， 对，就是底下我吵不过你，台上见， 对，台上见，你虽然是主奏，但是我能给你带跑偏了，你回不来了，你要能回来就是你的本事，回不来就是我的本事， 对， 是这意思吧？ 啊，也有可能有上半时段没听节目的朋友，我们得说一下这周家班啊，按照能找着的。这个传承应该有7代了， 是， 就7家7代，就是传承下来，100多号人都会吹唢呐。 天哪，厉害呀！ 啊，这是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所以刚刚提到了，这是周本明先生是班主，什么弟弟啊，是吧？还有谁？堂弟有 不是？我俩哥，大哥、二哥，我是老三。那下面是我亲弟，我亲侄子。还有俩堂弟。 啊，你让这一下全是家里人， 可不都姓周吗？ 啊，都当然都姓周。其实那个徒弟呢，已经变成我们家里人，已经是按父亲的最后关门弟子。 嗯， 而且是按照传统方式，那是入门弟子入室的。 嗯， 也就是按家里人。他从小跟我弟弟在一起，就是斗嘴。 嗯， 这个斗嘴都好玩，他表示对你喜欢你，他就说几句啊，嘲笑你的话，这就叫亲热。 哦， 比如他，你看。你今天又给哪个美国女孩又使眼色了、 嗯、 你没有玩了他就刺激他、 嗯、 他就开始相互在掐掐了掐不过到台上他们也在这么斗在斗着玩、 哦、 就类似这样故事很多、 嗯、 张老师 是最最能看清楚的 对、嗯、这样我们就听一段这百鸟朝凤 好 不 好 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 嗯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听着然后一起介绍着好不好 聊聊 对、 嗯、 这是这个是 这是农村版的百鸟朝凤就是直接到了农家乐了 就鸡在叫是吧 对、 哦、 早晨醒了 打鸣的 打鸣了 像这种音乐形态下、嗯、像老美经常在底下会边听边跳的这种状态、 哦、是吗 还能跟着你一起跳 当然 他跳什么呢 他在听感觉在那里、 哦、 听 了 一下感觉 就有韵律了哈 对 他们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喜欢有这种跟着节奏感去一边舞蹈、 嗯、 也其实我们走到一些比如说伯克利音乐学院 那个学校是鸟叔的母校也是王力宏的母校就是有很多世界上著名的音乐人都会经常到这儿进修他们就有一个人就问说你们在中国演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跟着这个跳舞呀 问的问题好 对就是大家刚才听到那个以鸡叫开始的这个百鸟朝凤一般大家在音乐厅里是听不到的 对 都是全部是鸟叫但是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版本的百鸟朝凤、它里边一会儿大家还可以听到什么狗叫啊知了叫啊猫叫啊 哦是吗 各种各样 我们赶快再听听 没斗起来本来他们两个在一起斗的没录进去这个 这个是欧洲演出的版本实际上、 哦、 我们美国演出没有这个录下非常专业的录音的、 哦、 这个是欧洲人家音乐节给我们的非常专业的录音、 哦、录音版本啊、 哦、对、 我们在欧洲是这种状态到美国了以后、啊、 又变了 是两个人在一起斗的、 哦、 就是说观众基本上看到的不是这一只鸟在叫，不是一个人在演奏， 真是一百只鸟在叫。 对，不是。 对，其实这个百鸟朝凤在一路演，一路从中国演到欧洲，又从欧洲又演到美国。 它是一路在变的。这个呢是欧洲当时的录音，其实在中国的时候它开头并不是鸡叫的，他们也是像专业的看齐，最开始的时候慢慢的有了自信，才真正回归自己这种民间版本。 对，更加接地气。 对， 是的是的， 就是你只有有了更多的自信，才敢露出真实的自己，就失去了可能特别想让自己更高大上的包装，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的东西是最真的， 才是最民族的。 对， 说的太棒了。因为说实在的，最初呢大家都用，其实我们专业的那个百鸟朝凤也是来自民间的，他把民间的这些有一些他认为不好的，比较鸡叫呀、狗叫、猫叫这些东西，他认为不好，他就拿下去了。他只保留着那个鸟叫，他认为这就叫百鸟朝凤。其实在传统，鸡也是凤祖，也是凤祖。那其实他和乡村的这种生活情景融为一体的，让老百姓听到，哦，我家这不就我们家狗叫吗？他有这种乐趣。 对， 那我们最初的时候是专业的，后来发现这些东西你专业的没有个性，没有特点，没有展示真正的我们传统文化那种状态呀，就逐渐恢复了。越恢复观众越喜欢，越比原来就观众的那个热度更高一些， 叫回归本源。 是的， 对，大家听一听这个是什么叫。哎呀，过去了，刚才是知了叫。 哦，知了 叫。 对， 那狗儿什么的待会儿下面 待会儿还有。 哦， 老外特别喜欢你在某个环节当中释放一下，这就是技巧 啊， 他希望你这些东西能展示， 就有点像 solo 的感觉。 对，因为他们给我们建议，他说你要多一点 solo 可能更好，那我们就加点 solo 进去。 嘿，现场多热情。 对， 这还是六个人的时候，我们只有六个人在欧洲，只有六个。 这是狗吗？ 下蛋了。 哦，下蛋了。 你听不上这鸡下蛋吗？ 闹笑话了。 咕咕哒， 咕咕哒，咕咕哒。对。 现场听比这感觉要真实很多。 那当然 啊， 对， 这只是一种，你听的只是有1/5都没有啊。 对，他还会有这个周家班里会有比较幽默的，比较放得开的，还会模仿老母鸡走路啊。 对，然后我听说就是这个百鸟朝凤在密西根大学和伯克利音乐学院都进行了讲座，是吗？ 对，有很多地方其实是叫工作坊，就美国人他们非常喜欢工作坊这样一种形式。工作坊和音乐会相比呢，它是演奏的音乐没有那么多，但是除了会有更多的这种讲述，讲述完之后呢，大多数时候还会让学生上来体验乐器。如果是在像音乐学院啊，还有波士顿大学去的，也是他们的音乐系。就是在这样就是学过音乐的学生里面，他们上来就一块儿就直接和他们一起演奏了。这种时候其实也是一路在探索，比如说用哪些曲子就是让大家参与进来比较容易。像在密歇根大学那用的就是清客令那首曲子，也是周家班的传统曲子。后来可能周老师觉得是不是用一个就是民歌那种旋律性稍微简单一点的音乐他们更容易参与，后来就还吹了像东北的什么月牙五更，还有安徽民歌摘石榴之类的。 我们把黄梅戏也吹了，都好玩。其实也不单单是这个专业的， 嗯， 你像我们在那个哈佛大学， 嗯， 那些人抢不到了，我记得有个人实在没有东西打，拿那个大锣去打，还是个女同志，嗯，那一拥而上都去抢乐器， 嗯， 那有的根本他那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赵老师，那个女的实在找不到东西，拿了个锣自己在那拍。 对，我觉得哈佛的学生其实都特别的勇敢，那个就比如说，嗯，一说有谁愿意来体验乐器。就有一个人第一个上来的是一个数学系的博士， 嗯， 然后他就说我想体验唢呐， 嗯， 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因为我和周家班相处了好几年了嘛， 嗯， 我也有时候会去周老师家，他们也会教我演奏他们的一些乐器，但我从来没有勇气说我想试一下唢呐，因为我觉得挺难的，嗯，所以我每次就是要不然我试个笙啊，要不然我试个他们自制的那个乐器叫把钻子， 嗯， 就是都是小型或者我觉得容易一些的乐器，就是但是我从哈佛走出来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应该更勇敢一些。 抢着上啊，那女的拿着笙就吹，拿着笛子就吹，然后问怎么吹怎么吹，到处也要打，基本上我们台里被他们占满 了。 对对对， 吹的效果怎么样啊？ 感觉是对的，吹的效果不敢说。 对，因为刚刚开始接触嘛。 对对。 那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活动，最起码激起了他们的兴趣， 是 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是。 这次呢，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咱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在美国走了一圈啊， 24场， 嗯， 这就是官方专业团队想象不到，一个月讲24场， 嗯， 演十几场就不错了， 对啊， 对 啊，那这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对， 所以说我们累啊，张老师要开，他也开夜路车。半夜开夜里2-3点钟才到那个 城市。对，这样我们下半时段接着聊。 对， 曾经有一次12个小时全在车上， 哇， 然后各种各样的故事， 嗯， 这样我们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咱们一会儿再聊，嗯， 一群在民间红白喜事中以鼓吹乐为生的艺人，带着自己的乐器演奏着从父辈那里传下来的传统音乐，不仅走进了高校剧院，还走出了国门，谱写出了一个属于民间唢呐乐班的当代传奇，百鸟朝凤，雁落沙滩。你是否从这些曲名中读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这些都在周家班的音乐中得以体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代表了什么？外国人是如何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继续聊聊周家班的故事。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吴哥、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双十一省钱装修哪里去？ 来第2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啊！一线大牌建材，全房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机，只要999元每平米，轻松拎包入住，限量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怎么报名？ 拨打400-606-8866报名，占名额只有99户啦！ 双十一还有什么惊喜？ 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通通送！打400-606-8866抢特惠，错过再等一年。 活动机器不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朝 Meco。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大家晚上好，我是高磊。 哎，耳边听到这个音乐哈、啊，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啊， 是特别的喜庆，跟过年似的感觉、啊。 是，今天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周家班的美国巡演，我们欢迎一下，就是我们耳边响起的这些曲子的原创作者周本明，周家班班主、啊、周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欢迎您， 谢谢、 啊，也欢迎我们的随团记者张欣你好， 大家晚上好。 其实我们有点恍惚哈，就是刚才我们还鸡叫狗叫呢， 是， 这会儿就这好家伙，大气磅礴的音乐就来了。 啊啊、 周老师，说说您的音乐创作吧。 嗯， 实际上这些音乐的、嗯、它的元素都来源于传统， 嗯， 这都是我们民间音乐的这个基本元素在发酵。 嗯，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愿望，一个愿望是要把传统文化要保存好， 嗯， 要发扬好， 嗯， 那发扬要有两个方式， 嗯， 第一个你就要设法把最传统的东西给它激活， 对， 那激活怎么样，就我第二个目标要创新创作，用现代语汇把传统的文化它的内涵表达出去， 嗯， 那这里呢就是说就两条腿走路，一条要把传统的，我们在美国巡演、欧洲巡演全是纯传统的，但是呢我们为了现代人对这个传统音乐的认知，那我们必须要把有新的语汇，那就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嗯、 用新的表达方式、 嗯、 那这个就是我目前的第二个任务。 嗯， 对对对，是这么。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多的音乐类型在周家班的音乐里面，对吧，张欣？你比如刚才上半时段，就是打开文化之门的时候， 嗯， 我们还听到那个叫吹大戏， 对对，吹戏的那种， 听的是豫剧， 对 对吧？刚才我们听了乡村版的《百鸟朝凤》， 嗯， 对， 是。 然后我们又听了两首大气磅礴，然后直抵人心的这种现代音乐和唢呐的结合， 嗯嗯， 所以哎呀。真的还挺感动的，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乐器唢呐有这么多的 表现形式， 对 对吧、 嗯、 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走下来这一个月啊，在美国巡演、 嗯、 美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嗯、 他们是如何看待周家班的音乐，他们的反馈又如何呢？ 嗯 嗯，就是美国人他们一方面就是有的人他可能是就是很享受比如说周家班音乐里边的节奏感或者有它丰富的音色， 是， 嗯，也有一些人他会就是对这种有这么多年上百年好几百年这种历史的音乐也会有一种兴趣， 嗯 嗯，他们会觉得因为美国其实没多长时间的历史，但咱们中国就是这种历史悠久其实是他们非常觉得很不一般的。 对，我这儿有个采访、嗯， 对， 是你在哪里的采访？ 这个采访呢，是因为我觉得就省得翻译了，所以我带了一个在华盛顿。那个是这样，就是，我们不是这个美国之行一共走了五个音乐节嘛， 嗯、 然后还有七个高校、 嗯。 这五个音乐节里，这个采访是在最小的一个音乐节，是在华盛顿那个叫《闪灵声音节》。 嗯， 它是在一个 live house 里面。 嗯， 其实这种的情景我曾经幻想过，就是周家班像一个那种摇滚乐队或者爵士乐队一样在 live house 里面演出。嗯，那个我觉得其实刚才上一个节目的时候周老师说，好像美国之行欧洲之行都是我促成的，当然我也做了一些，但实际上很多具体的事儿都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但确实是就很多的周家班能走的这个路我都想象过、 嗯、 自己在心里想象过， 结果都实现， 对，真的都实现了，我觉得这是我最最就是有成就感的地方。 对，就在张欣说的时候我看他有点小小的激动，真的是小小的激动，因为这也是你亲力所为所想、 嗯、 然后帮着周家班一起走向世界了。 对，到了就真的在 Live House 里边演出了，我当时他们没演出之前我就已经很激动了，因为那个就是自己曾经想象过的东西真的要变成现实了，而且效果非常好，就是那个 Live House 里面不是能喝酒吗大家，但经常是他们有些人是一直站着在听的，但是靠墙是有座位的，有些人坐着，但是经常是他们演着演着那些人就坐不住了，就必须得站起来跟着一起拍手啊 叫喊啊， 叫喊声不断， 对， 就搞以为是在干嘛呢？真的，我也感觉很意外，从头喊到尾。 真是激动的，就是被咱们中国传统的音乐和乐器所震撼到。 对，大家可以先听一下那个《庆贺令》那首曲子，那首曲子我觉得虽然这个录音不是在那个 Live House 那场的，但是这首曲子当时是周老师主奏的，我觉得在那个Live House 那种场合就感觉跟爵士乐很通那种感觉。 对， 然后一会儿再听 一下再听采访啊，我们先感受一下庆贺令，然后再听一听大家听完了以后在 Live House 里面听完以后的感受，一块来听一听。 我觉得这个音乐，因为这个是以前的录音嘛，所以它可能和在 Live House 里面演出的状态 不 太一 样， 现场感不一样。 对对， 嗯， 这个是室外的一个录音，所以它会更空旷一些。 所以我们就期待于说，唢呐它是一种即兴的乐器，就是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不同的环境里面可以体现出不同的音色。 对对，就是在那个相对小一点的那种，就是他那个 Live House 啊，他那个墙都是非常鲜艳的，画着各种美女啊，蛇啊什么的各种东西，然后音乐就会更热烈一些。然后这个曲子的后面可以听一下，现在就热烈了。 好， 哎呦，哎。 结束了。 依然也很热烈。 对，那个后面那个采访是一个叫杨希瑶的女孩，她是生活在华盛顿，是她在中国是云南人，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了，可以听听她的感受。 我真的希望说这样子多的东西能够能够来美国，包括在世界各个地方，不一定是美国。我在这边基本上在华盛顿待了5年，但是在整个美国待了12年，这样子的，这样就是说非常民俗的以及很文化的东西特别特别少，特别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歌手过来办演唱会，但是这样子小场合的，你能够跟这些乐手互动的，然后太少了。所以我觉得不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然后我觉得旁边朋友啊，就是他们都非常喜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就是来到我们身边，不仅是对我们华人，同时也就是说让身边的朋友，然后家人一起来分享。 对，让世界来分享。 对，让世界来分享。因为就是音乐是没有任何国度有限制的，它是一个就相通的东西。就像今天我们在这，即使这里的这个audience 这些观众，他们听不懂中文或者他们不说中文，但是里面的悲欢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音乐，就是那些表情，然后它的节奏，是大家都是跟得上的。就是说，当你在庆祝一个小孩子出生，当你在庆祝一个结婚，或者是当你在怀念一个去世的人的时候，大家都明白，就是音乐里面所表达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国界或者是语言的障碍的。我觉得真的音乐你能够有感受，是你看得到乐手的表情，你看得到他的每一个指，就是说他在吹唢呐的每一个指头，然后你看着他在拿不同的乐器的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是，就是这是非常就是，这才是就是享受那种音乐，享受那些就是他们做音乐的那种快乐。 嗯， 对，这是我很喜欢的。 对，就是。特别的亲密，这种音乐里面感觉， 对的，是的，非常亲密。而且当时他们在找那个乐器的时候，你看他在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不仅是说他在做，就他在这个秀呈现给我们，同时你也看到他还在很急的在说，我下一个东西要怎么做，我下一个我的那个鼓棒在哪里，然后你就看到了他的所有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就是很有意思的。 周家班，一群在民间红白喜事中以鼓吹乐为生的艺人，带着自己的乐器演奏着从父辈那里传下来的传统音乐，不仅走进了高校剧院，还走出了国门，谱写出了一个属于民间唢呐乐班的当代传奇。百鸟朝凤，雁落沙滩，你是否从这些曲名中读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这些都在周家班的音乐中得以体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他们代表了什么？外国人是如何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继续聊聊周家班的故事。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是张欣在美国， 对， 一个采访啊， 是在华盛顿采访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的女孩，她其实她是在现场的唯一一个中国人。 哦， 而且还有。当时还有一个观众，但是我没踩到那个人。周老师告诉我说他很激动，就是那个女孩她是来中国学习过几年。 嗯， 然后呢，当时这个周家班演完了之后，还有一场是波多黎各的一个乐队。嗯，等于那个女孩是个波多黎各女孩。 嗯， 她就是说这个晚上对她来说特别的特别。 嗯 嗯， 所以想问问周老师啊，就是去年去了欧洲演出，然后这次是去美国啊，不是那种一场两场，而是非常系统的，在一个除中国以外的国度进行了我们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出。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体会？ 其实我最大的体会是我们对我们传统文化是有很多误解的。 嗯 嗯， 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不被别人认可，而是我们没有真正把我们的传统带出去。 嗯， 特别是我们在欧洲、美国，他们对我们这个音乐那种认知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张老师刚才说，好像一个两个没有抓住他们去采访，实际每个人都有很都想被采访。 嗯， 张老师他一个人忙不过来。 嗯， 实际很多人都很激动，围着我们，我们又不会说英文。 嗯， 我们除了张老师之外，会 我有时候还要卖 CD， 还要 这兼职挺多 啊，兼职司机 啊， 还要做饭。 哎呦， 还要做饭， 还做饭，也就是煮个方便面什么的， 大半夜起来吃方便面是吧？ 不只是大半夜，随时煮，随时有人吃的他都要煮。 嗯，确实是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一起，因为有时候音乐节他是管那个酒店的，但也有的地方他是就你可以跟他谈，比如说你让他把酒店的钱退给我们，我们可以去租一个大房子，还能省一些钱， 类似于民宿。 对对对，那个在欧洲的时候，第一次住民宿，因为当时是我们七个人，八个人。 那有一顿饭是我做的，就除了不是煮面那么简单的啊，什么炒菜啊什么的，还烙了那叫什么来， 还烙了什么烙饼， 那个就是有西葫芦的那叫什么来， 胡塌子， 胡塌子， 胡塌子， 呀，挺厉害呀，都不知道叫啥还能做出来。 但是这一次十个人我实在做不了这么多人的饭了， 就煮煮面就行了。 对， 然后刚刚提到说整个过程还兼职司机，说有一次长达12个小时都在车上，就是赶路是吧？ 就从哪儿到哪儿啊？ 夜车啊，应该是。 我们从就是其实最辛苦的一天是他们在24小时里边演了3场，然后同时又开车演完了，直接开车去 下一场， 从那个匹兹堡到波士顿。这个实际上算着路程，就是导航显示路程是9个小时，但我们中间肯定得停下来休息啊，吃饭啊。 对。 到那儿已经是凌晨1点了，就是12个小时。 这都是你在开吗？ 我跟周老师两个人 轮着，两个倒班来。 对， 哎呦， 是 要批评一下你的那些兄弟们哈， 是 让一女人开车， 而且这还是一个中大型的轿车， 15座的。 对，国内你都不敢开吧？ 那个 国内 我就那个对违章了，那肯定。 对， 也锻炼了不少哈。 所以整个过程。我慢慢能了解到为什么周老师说这是一次侠客行了，是一次江湖行了。 对，他们的就是有一首音乐叫大悲调。那首音乐呢，我觉得我在认识他们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我觉得哎，这个和他们交往啊，你就没有很多的规则，很多事儿不是预先说好的，他就直接把你放在那儿了。比如说让我开车，我第一次在美国开这个15座的车，就是周老师被人拉走吃饭去了，就剩下我们这一帮人和车和这个乐器，我得带回去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吃完。然后正好我也带了驾照，我就说那走吧，试试吧。 被逼无奈。 对对。 啊，半夜。 还是半夜， 对，所以我其实一直觉得和他们交往有点像这个和吉普赛人开着大篷车， 这感觉挺对的哈。 对，然后呢，其实去年在欧洲的时候，那个有一个英国非常大的影响力非常大的音乐节叫 WarMed， 那个音乐节网站上就说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乐队，他们的音乐和东欧的吉普赛音乐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那首大悲调里面，我早就觉得那首音乐和一个非常有名的小提琴曲叫萨拉萨蒂的那个流浪者之歌的结构也是非常像的，一开始都是那种很悲伤的下行的大跳，到后面呢又是非常欢快像舞蹈一样。其实那个大悲调它是在白事儿，也就是葬礼上演奏的，但是它也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观念，就是在最后他是认为这个比如说是喜丧，很多时候他有那个 去了更好的地方， 对 啊，其实是一种祝福。我也看到这个网站上的评价了，说一个不可征服的乐队伴随着中国人的生与死，他们的音乐和东欧的吉普赛音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我们就听一小段大悲调好不好？ 好的。这个 you 因为时间的关系，大悲调我们没有办法播放完了，其实特别不好，因为它没有完全体现到 那个欢快的部分。 对对对，因为刚才张欣也介绍了，其实它是体现了中国人对于死的一种理解， 一种看法， 对于亲人逝去的悲伤，但是对他逝去的一种祝福。 嗯， 是 啊，希望他在死后啊，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有很好的地方生活啊，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的这种祝福在里面。 对， 所以这个大悲调前段特别悲，后段特别欢快。 对，中国人其实认为生死是循环的嘛。 对，是 轮 回 的，死其实也代表 生、 嗯、 对 对。而且我相信音乐是世界性的， 嗯， 那么在欧洲演出，在美国演出的时候，这些个片段和段落，国外的朋友一定也能够感同身受吧，他们能听得懂吧？ 当然当然， 嗯， 他们会非常激动， 嗯， 经常会有观众到我们这来讲，我刚刚家里人说什么，这些东西简直就是帮助我的， 嗯， 感谢你们今天帮我把我的内心打开了， 哎、 怎么样？他们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 啊、哦，那真的是缘分。 是是是， 对， 你有时候看他们激动那种状态，你就感觉你 真的是走进心里了。 对对对对、 嗯， 你也会感觉到哦，中国文化真正可以深入人心。 嗯， 真的从我个人来讲，我感觉哎呦，我又帮助一个老人，帮他的内心打开了。 嗯， 否则他还在郁闷当中。 嗯， 他说。因为特别是在欧洲有一次给我讲的时候，哎，我从此我知道应该怎么生活的那种感觉。 哇， 这真的这是音乐的力量啊。 是，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想到两个小时都没有说完整， 说够啊。 对对，那我们得说一下，时间不够了，得说一下11月30号咱们周家班在北京的正义祠还有一场演出。 是的，是的， 那个地方很小，也就容不下一百人 、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正义祠去看一看。那再次感谢周本明先生和张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 谢 二位， 谢 谢、 嗯、 谢 谢。 那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特别感谢各位收听，也希望我们中国传统音乐更多的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了解中国。 是，当然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希望能够在国内有更多的公演的机会，让更多国内的朋友欣赏到纯粹的国乐。 好的， 好的，谢谢。 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 我是高磊， 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咱们明天再见， 明晚再会。 十一怎么越花越省钱？ 来全包圆呗，这家具升级的进口白橡木头等舱功能沙发。 双十一怎么越买越开心？ 来全包圆呗，这大礼送的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 双十一怎么淘货没遗憾？ 来全包圆呗，这产品全的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全都含了。 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装饰，双十一特惠名额只有99个啊！ 打4006668866开抢啦！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双十一省钱装修哪里去？ 来第二届双十一整装狂欢节啊！一线大牌建材，全房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智能卫浴，纳米净水机，只要999元每平米，轻松拎包入住，限量预售，现已全面开启。 怎么报名？ 拨打4006668866，报名占名额，只有99户啦！ 双十一还有什么惊喜？ 50寸液晶电视、3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有烟机燃气灶通通送！打4006668866抢特惠，错过再等一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开业秋风真